切都随风，算了吧，一切都让它走远，别再沉睡，别再回味，我在心碎，为你沉睡。孤独的漫步在都市的丛林中，我无法抛弃你心中的感受。你不是我的月亮，我不是你的云，在这遥遥的天气里，我们遥不可及。你不是我的月亮，我不是你的云，我们是银河中彼此守望的星星。看着你伤心落泪，我为你痛彻心扉，请不要再为我哭，不要偏离爱情的轨迹。一切都随风，算了吧，一切都让它走远，别再沉睡，别再回味，我在心碎，为你沉睡。孤独的漫步在都市的丛林中，我无法抛弃你心中的感受。你不是我的月亮，我不是你的云，在这遥遥的天际里，我们遥不可及。你不是我的月亮，我不是你的云，我们是银河中彼此守望的星星。看着你伤心落泪，我为你痛彻心扉，请不要再为我哭，不要偏离爱情的轨迹。